丧母变淡，亲娘亲哎，我挑担茶叶出山啊村，乡亲们送我十里坡哟，都说我是幸福啊人，丧母变淡，亲友亲爱，茶叶飘香，歌舞停落，流言温柔，山来的歌哟，我想江边上哎，给种茶人落哎，丧母变淡，亲友亲爱，一路春风出洞庭落，流言温柔。

边带软溜溜喇嘛结果呀好的呀，挑一挑白米下溜粥哎，结呀结呀下溜粥嘞嘛哥呀哈利呀，结呀结呀下溜粥嘞嘛哥呀哈利呀。人人说溜粥的姑娘好喇嘛结果呀哈利呀，溜粥的姑娘会梳头哎，结呀结呀会梳头嘞嘛哥呀哈利呀，结呀结呀会梳头嘞嘛哥呀哈利呀。大姐梳一个盘龙卷喇嘛结哥呀哈利呀，二姐梳一个茶花妞妞，结呀结呀茶花妞嘞嘛哥呀哈利呀，结呀结呀茶花妞嘞嘛哥呀哈利呀。只有三姐嘛梳得巧喇嘛结哥呀哈利呀，梳一个狮子滚绣球哎，结呀结呀滚绣球嘞嘛哥呀哈利呀，结呀结呀滚绣球嘞嘛哥呀哈利呀。哎 你的恩典

当你听人，你在哪里？你在我的心里。当你听人。